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好， 闲聊吧。 感觉你好像没什么话好跟我闲聊了。 我们之间已经 差不多 了，已经无话可说了。 哎、欸，可是这六十集嘞，你不觉得很多了吗？我刚刚看到， 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厉害的里程碑。但是因为上一集有聊到说，我们这个节目做了就是两年、嗯，然后按照我们如果说原本规划一个礼拜要做一集的话，其实六十集这个数字、嗯，大家如果数学 OK， 算一下就知道我们到底偷懒了多少时间。 哎呦，没关系啦，对不对？耍废，耍废无罪，是这样讲吗？ 我们休息是为了要准备更好、更优质的节目内容给大家听啦，我只能 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这样 没错，没错，没错。 不然太常见面会很容易腻。 嗯哼哼，对啊。 好啦，没有啦，这一集今天要讲的这一集，其实嗯， 蛮沉重的。 对对对，有一点。然后跟上个礼拜其实有稍微提到，就是因为、嗯、我最近家里面有人生病嘛， 嗯、哼哼， 然后才其实这一集的产生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我同事吧就在关心说我家人生病的一些情况，然后我就稍微很简单的跟他聊，然后聊一聊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跟他聊到安乐死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就想到诶，这个主题还蛮有意思的，然后我那时候还传、嗯、就是我就传赖给你，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在传的时候还想说会不会你会觉得有点无聊，还是觉得 不会 好像不适合。 哎、欸，你记不记得，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算是一个表单，就是里面有放了一些我们自己储备下来的一些题目，其实死亡这个议题在很早以前就放在里面，但是一直找不到适合的切入点来去聊这个话题。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刚好安乐死这个议题其实可以很大幅度的也跟死亡这个部分有关联，因为我们当然在聊着、安乐死只是死亡的其中一种面向，但我们总算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聊这个话题了。 嗯，因为其实我不太知道，不太确定到底是不是因为我们年纪到了一个里程碑吗，还是怎么样？其实 我身边的朋友其实陆陆续续都有那种结婚啊，生小孩啊，又或者是说因为我们其实长大到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壮年这个年龄层，那相对的我们当然我们上一辈的父母亲其实他们就会进入老年嘛，那其实不管是我自己或者是身边的朋友的家人或者是亲戚，他们其实都身体也开始会出现一些警讯跟状况。对，然后我刚刚讲到生小孩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前阵子我在我的那个 Instagram 上面看到一个我不是那么熟的同学啦，那他就是小产的事情，然后我看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欸，就是可能就是种种的因素堆叠在一起，其实我看了觉得还蛮难过的，因为那小产它不是那种几个月或几周的，就是它的月数已经是到那种八九个月的那种，就是它已经接近要临盆的那种。对，然后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小产啦，然后就看到他写的一些可能缅怀宝宝的文章，或者是说他给那个宝宝穿着诶是他们很期待要迎接这个孩子回家的新，就是为 baby 买的衣服，但是却是用这种方式收场。对，因为他好像小产他是要催生，然后催生出来其实八个月八九个月其实他是已经有一个形体在了。 对 对，所以你是可以看得到 baby 的，然后对，然后我就看着就是跟着觉得很心酸很难过，然后他就讲说帮你用这个衣服帮你怎么讲，就是替你准备好的衣服，就是帮你送最后一程路，可是却不是接你回家这样子。 哦，这真的听得很心酸。我觉得死亡这个东西也不能够说是因为我们年纪大，因为其实随着不同人的人生经历，其实面对死亡的时间或早或晚。那其实像我们这个年纪，绝大多数可能比较常面的就是像阿公阿妈这个辈分的人的过世，或是叔叔阿姨这样子。我觉得我自己面对死亡，除了像阿公阿妈这种以外，比较早一点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就面对了 有朋友过世这件事情。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提过，就是我高中其实读过两间学校，一间是在台湾，台北一间升学名校，然后后来就是因缘际会转学到了宜兰去读书。那其实在我高三毕业那一年的时候，就我觉得就是你。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大家高中毕业的时候都会想说啊，可能接下来大家要各分东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碰面。但殊不知，其实大家高中毕业过没多久，居然又再次碰面了。然后，是在某一个朋友的告别式上碰面。那个时候刚好高三毕业那一年，我高台北的这个之前的学校有一个朋友，被出车祸，被应该是酒驾的人就是撞死。然后另外一个宜兰的朋友也是被酒驾的撞死。然后 你说有两个朋友都被酒驾的撞死。 对。 然后分别来自你台北的那个高中跟宜兰的那个高中。 对。而且宜兰的那个。 时间相近吗？ 蛮近的吧，因为那时候那个暑假大概也就两个月几个，然后所以说就是那两个月。 所以是同一年哦。 同一年啊，同一年，就是我们在那个。台湾第一学府认识以前的那个假期，对，然后其实我很少跟别人讲过，就是宜兰的这个朋友，他是我那时候从台北转去宜兰的时候，你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你从高三那年才转进一个班级，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格格不入的人。你是一个很格格不入的，因为在这个地方的人已经都整个社交圈是形成，所以一开始你会觉得很难打入，当然压力也会很大啊。这个朋友是我转去宜兰之后第一个跟我说话的人，所以其实对于我当时而言，心里是真的很复杂。然后另外一个台北这个学校的朋友，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很要讲奇幻吗？就是。当我去参加这个告别式的时候，当然大家亲朋好友都非常非常的难过，整个场面也都非常严肃跟悲伤，但就顿时有一种没有办法相信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感觉，因为 我看着这个站在棺材旁边的这个孪生哥哥痛哭流涕的样子，因为他们两个真的长得非常非常的像，所以你就会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就是好像这个人在为了自己过早离开而哭泣，的感觉， 懂 啊，就是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曾经面对过死亡的这个经验， 怎么突然间觉得好像有点沉重啊？ 没有，这个话题本来聊到这边就是会觉得沉重，我觉得特别是像你刚才讲到这个朋友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因为我觉得我刚才讲的。除了这个孪生哥哥以外，我记得好像在习俗上面，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习俗都是这样，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家长是不能够去到告别式现场的，好像是这样子。 我这个我不太确定，可是我之前有参加过，就是我的鼓掌吧，就是他也是先离开，然后他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然后那时候习俗上好像是。会在拿拐杖在棺材上面敲一下，就他还是有去那个告别式，可是是用拐杖敲一下，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怎么那么不孝，你怎么比我先离开？对，对啊，是不是真的不能参加这个，我就不是很确定。 我觉得其实也是可想而知的，就是其实死亡在心理学界，然后特别是我自己专攻的这个精神分析的学派里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个非常令人。痛苦又同时让人觉得很迷人的一个概念。我自己之前的硕士论文其实就是跟死之本能相关。那附带题就是我的论文是真的。对，然后我记得我在那段时间一直陆陆续续跟很多不同学术界的朋友聊到，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华语跟英语的这个语言架构里面，其实都有所谓的寡妇啊、官夫这样子的代称来归纳。当你丧失某一种挚爱客体的族群，但我们好像没有一个代名词可以来去代称那些失去孩子的人。就是，语言是建构一个个体对于很多现象理解的一个非常基础的东西。就如果我们假设说，像之前那个乔治·欧威尔有讲过的，在一个独裁的一个国家里面，他把自由跟人权这个语言的意思给拿掉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国民们就不存在有这个部分的概念。那进而他们就不会去在意这个东西，所以我在想的是， 会不会是因为丧失孩子这样子的痛苦实在是太过于创伤，太过于悲伤了，所以才让社会下意识的有个共识，就是我们不要有一个代称来去让失去孩子的人一直因为这个代称而困在某一个创伤的体验里面呢？ 你是说，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件事情太痛苦了，所以我们干脆不要去，承认，也不是想承认，就是说，有点像是否认的机制吧，就是好像这件事情从来没发生过一样。因为比如说，假设如果，我是官夫或是寡妇的话，等于是说我曾经确实就发生这件过事情。 对，我觉得或者是就是当你会跟别人讲说我是个寡妇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你此时此刻的身份认同已经跟你，失去丈夫这个东西做一个很密切的挂钩。但一旦我们的社会或是我们的语言之中存在一个丧失孩子的这个人的代称的时候，那就代表你需要一辈子都如影随形的跟你曾经丧失孩子这样子的痛苦在一起。那我想这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是非常创伤与痛苦的。 因为你这么一讲，我才真的好像意识到说真的没有就是一个代称去讲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亲。对不对？ 对。 那英文会有吗？也没有。 英文也没有。因为我有个朋友，其实我在后续在我回来台湾以前，我在一个学术大学里面就是做研究嘛。我有个同事，他是一个已经50几岁的一个太太，他其实就是退休之后回来读博士。然后他的硕士，对，他的博士论文其实就是跟丧失孩子的死亡创伤这个部分有关。他本身是他的孩子是过世的。所以我就有跟他聊过说，就是我们好像在英文里面也没有存在就是代称这样子的一个族群的一个名词存在。 你知道你刚刚讲到那个在就是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其实我你刚刚讲那两个故事，然后我现在想分享也是一个跟我们主题有关的，蛮有关联的啦，只是我觉得是不同的形式。就是我就想到我其实身边我有两个朋友，都是蛮亲近的，然后他们都是选择就是自杀的方式离开，就是自杀的方式不一样，一个是上吊，然后一个是烧炭， 都成功 、对，然后一个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就他的职业的关系，他还有上新闻，然后就是因为他们两个都跟我太亲近了，就是不同的，就是怎么讲，就是一个是很要好的朋友，然后一个是曾经有就是交往过的对象。对，然后我就觉得这种感觉很奇妙吧，就是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就是不管是朋友又或者是曾经有过那一段关系，我觉得就是你曾经有过一个连结啦。对，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死亡这件事情真的在我们身边，其实它算是如影随形嘛，就是它是一直会发生的，然后也在当然也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啦。对，然后我也想到就是怎么讲，他们两个是他们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实跟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也很像，就是安乐死嘛，就是我也是想要决定结束我自己生命，所以就是透过一些外力的帮忙。然后只是就是台湾现在其实并没有安乐死的合法，只能到瑞士才可以，然后它其实也是有一些条件的，并不是说像我刚刚讲的那两个朋友的例子，就是因为他们其实都是身体很健康，没有什么那种长期病痛折磨的那种状态，所以当然就是这两件事情还是不一样的啦。然后我也就是想到我在很久以前的一份工作，曾经有一个学生他就跟我说，他现在活着还有打工赚钱的目标，其实是他想要存他跟他妈妈一起去瑞士安乐死的钱。然后他还跟我讲过说他有去查了，因为我的印象中啦，就是他妈妈是有很严重的那种罕见疾病，就是跟我忘记那个是什么，但是跟皮肤有关的，就是其实是不太可能会治愈，然后会有发作起来其实会很疼痛的。然后反正因为一些家庭的因素，就是这个学生跟妈妈他们 就是成为一种很共生的关系。然后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单亲，所以他们之间的连结的那个感共感是 很强烈。 对，所以当他的妈妈，而且他们家家境也没有很好，所以当他妈妈就是遭受到这个罕见疾病的折磨跟痛苦，然后又还要考量到说哇，就是医药费什么有的没的，其实他都是一起跟着疼痛，一起跟着担心。所以其实他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他对于活着是一点希望感都没有，就是他觉得活着一点快乐的意义都没有，就是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所以，就是我印象对他很深刻，就是因为他其实就很明确的跟我说，安乐死的金额啊，然后带着那种非常非常肯定，然后就是我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就是不管你们再怎么说服或者是再怎么样，都没有，就是他都不会改变心意这样子，对，然后就总觉得。他那时候我印象中才升大一，所以应该是18岁。然后我其实听到，我觉得还蛮舍不得的，就是我会不知道到底他的生活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会让他觉得说啊，活着是这么的痛苦。对啊，然后我在开头的时候不是有提到，就是我有跟我同事聊到安乐死这件事情，然后我其实那时候有稍微去 Google 一下，比如说金额啊，或者是 然后 说 三 他 四 的。 百万吧， 对，就是那个金额其实非常高的，就是你整个 total 加起来，就是有什么评估的费用啊，然后你可能还有机票的费用啊，那你也不是说一飞过去你就可以执行，就是你可能要找到旅馆啊，什么有的没的，就是他的那个评估的费用，还有整个后续的团队，还有你处理你后事的钱，其实那个零零总总加起来都是非常惊人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有一种，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有一个媒体人还是谁，他其实有飞去瑞 富 士， 达人， 对，然后我就有一种哈，就是似乎你要希望你求一个安死，就是好好的死亡，也都有贫富差距这件事情，都让我觉得有点感叹， 我觉得现 对。 阶段应该还是在于，就是安乐死这件事情，在很多国家是不合法，或者是说没有一个完整的配套了。因为安乐死这一笔费用，其实应该对于瑞士本地的人而言，并不是太过于高昂的一笔费用。那我觉得就是下定决心要去死，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就是我觉得我在这边指的是那种打从心底真的想要死，或者是那些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也绝对不会想要去回避的那种心情，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即便觉得自己的生活很痛苦，然后真的是觉得想去死，但是常常在烧炭或是站到高楼上要跳下去的那一瞬间就犹豫了。那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如此自然的会在下一秒毫不犹豫的去呼吸，所以当你所以即便你生活中再怎么痛苦，常常都能够捡拾一些很细碎的快乐来说服自己继续的活下去，但我觉得，对于这些死意坚强的人而言，真的就是那些细碎的快乐，再也无法支撑你自己面对那些生活中的痛苦了。 你知道？你刚刚讲那一段，我会也蛮有感触，就是我回想到我那两个自杀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自杀这件事情都是保持着，可能生气，又或者是不能理解，或者是保持着一些负面的态度跟评价吧，就觉得说，以华人的观点，就觉得说，哦，你爸妈给你一个生命，怎么可以怎样怎样，什么什么什么，白发人送黑发人，那其实。我那个时候知道的，我先讲我那很要好的那个朋友就好。其实我那时候知道，因为我是立刻知道，然后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非常震惊、难过。当然你会有很多自责，你可能就觉得说，哦，是不是我没有关心到他或者是什么？对，然后那时候想一想，其实我觉得就是会有很多的情绪啦，然后。想一想就觉得，其实他做这件事情是蛮有勇气的，因为， 你要不要先拿卫生纸一下？慢慢来，没关系。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因为你跟他的关系很亲近，那我讲一个关系远一点的人都已经会有的一种很矛盾的心情了，就是，我觉得当我们看到很多 因为可能婚前或是性行为前检查可以检查出来一些疾病，而可以回避的一些遗传性的问题，而产生的一些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讲说啊，为什么你们都不去事先做那种检查或什么？为什么让孩子这么痛苦？为什么要让一个无辜的生命到这个世界上来承受这样子的痛苦？那因为我前阵子有看一个公司的节目叫做《极乐世界》，他其实在讲生障者如何就生障者认为在哪些面向他们需要更多的权益，以及他们现在现况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其实当我在看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在这些节目里面出现的生障者或是一些障碍者，会让我觉得这样子活在这个世界上好辛苦哦。这种辛苦的感觉是我不是他的朋友，我光是看着我就觉得很辛苦。但一方面这种矛盾又存在于我的心里面，会觉得说哇，这些人在这样子辛苦的过程中依然直面他的生命，尽力的活出每一天的样子，很光芒四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面对这样子的景象真的很两难与矛盾吧。就是一方面我会尊重那些真的觉得生活中再也找不到一点点细微的快乐的人，我会绝对尊重他们的求事权。但又一方面对于那些在这样子极大的创伤与痛苦之下还在生活的人所绽放出来的光芒感到很敬佩与动容。 就是你有时候，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做那种辅导諮商的工作，然后有的时候当你面对那种很忧郁很忧郁的人的时候，就是他的状态真的是他觉得很想离开或怎么样，其实我其实还蛮矛盾的，就有时候就觉得说，确实如果你觉得生活当中好像没有什么活下去的意义或怎么样，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其实我还蛮尊重这个人的决定，但是又会想到就像你讲的，有一些人其实他在生理上面有一些很不舒服，也不是讲很不舒服，就是有一些残疾，或者是其实他带着这样的状态，但他还是很努力的去找到生命的出路的时候，其实我是蛮敬佩的。然后你知道我最近工作的场合当中就有遇到一个家庭，我觉得他们也让我很佩服，尤其是那个爸爸妈妈，就是他们自己已经有生了小孩，然后他们又再去领养，其实有点像那个谁安杰丽娜裘丽一样，是吗？就是他们，而且他们是特故意去领养，就是可能有罕见疾病，比如说像唐氏症那种。对。然后我其实有接触到自己这两个小孩，我就觉得哇，他们真的把他带得很好。对，我觉得还蛮伟大的啦。就是我们刚刚其实前面都在讲安乐死嘛，那其实目前台湾都没有安乐死这个东西。对，就是这个东西其实还没有合法啦。但是其实我在做这一节的时候，我去查了，我才知道台湾其实有病主法这个东西，就这个法案。然后其实因为这最近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个谁啊，于天的女儿这件事情吧。 于愿琪。 对，就是其实我看他这样，我就觉得于愿琪真的是一个求生意志已经是非常非常强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他好像抗癌八年嘛，然后那个时候他开始病危状况不好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于天就是记者也有采访到于天，然后于天其实对于他签那个不急救同意书这件事情，他就是觉得，其实我那时候看了我觉得有点心酸吧，就是一方面是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于天的心情，就是很希望他女儿可以撑下去或怎么样，可是我其实听那，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于天可能已经没有那个理性理智了，就是他那时候就说他特别还就是他一直很想劝于愿琪不要去签那个放弃急救，然后他说还带着他的两个小朋友要去那个看他，然后希望可以发起他的母爱。 其实这个说实在话讲难听一点就是情了， 情了，对。然后我那时候看了我就觉得，就是我真的可以理解于天的心情，可是 我也可以理解， 对。但是于愿琪已经很痛苦了，就是他那时候不是还说什么他的肺都已经整个白化掉了，都没有，其实都是要靠那个什么纯氧 还是怎么去维持他的生命？ 而且很多急救的措施做下去，就算之后真的救回来是不可逆的，譬如说气切。 对啊，然后对，然后他就一直说，其实他那时候就说，你有在美国怎样怎样什么的，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我真的觉得身边的人要放手，但这真的不 这 是一 很 件 难呢、 容易的事情啊，对啊，然 啊。 后因为其实台湾病毒法这东西，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自己去 Google 一下。其实它就是我查的资料是，它是从全亚洲第一部完整的保障病人自主权利的专法。那它其实在强调就是说，你的病情一定要让本人知道。然后它其实还有什么五个善终的条件什么的，大家可以稍微去看一下，我就不赘述了。就是但基本上这个法它就是赋予我们在医疗中我们有知道的权利，就知情这件事情，还有做选择自主的机会。就比如说像他签那个放弃急救，其实就是他自己自主的一个展现，就是他不想再急救了。对，然后这个其实也让我想到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的爸爸其实已经90多岁了，然后现在在那种安养机构，然后他其实也已经失智，连人都认不得了。然后，甚至我朋友去看他的时候，他都还会骂他，就因为他认不得人了。然后其实就有点讲老还颠嘛，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他就是会一直乱骂，一直乱骂这样子。然后，其实他现在基本上也是靠机器在维生呐。然后他身上其实也插了很多很多的管子，然后。也没有办法进食，就是你要维持，就是叫什么营养，维持你身体的营养，就是靠那种管子打东西进去啦。然后其实每次我朋友他去照顾完，或者是去看他爸爸，他心里面都很难过。然后他有一次甚至还跟我说，他爸爸因为要就是插那个鼻胃管去维持那个什么养分的输入，所以其实就是鼻胃管很不舒服。那其实他都会一直把它拔掉，一直把它拔掉，那其实是危险的。所以他们就把他爸爸的手绑起来， 我觉得这 欸，对， 种长期久病照顾，真的就是验证大家常常在社会上讲一句话，叫做“久病无孝子”。然后，真的是对于双方都是很大的磨耗。我蛮推荐大家去看一部片子，是应该是2010几年，忘记哪一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得主，是那个迈克汉雷克这个导演的《爱慕》这部片子。那他其实在讲的就是一对非常事业有成的音乐家的夫妻，然后太太一步一步的从一个在世界级的表演里面，然后他的学生满天下的那种钢琴师，然后一步一步变成一个失智的太太，然后性格无常，然后已经基本上跟他所认识的这个妻子已经相去甚远。那最后非常浪漫的一幕就是，这个先生就是深情的看着太太在床上，然后用枕头亲手把她闷死。对，我蛮推荐大家去看，我觉得这部片是第一部让我去很深刻的去思考安乐死以及求死权的这个启蒙吧。那我自己其实觉得，我们前面在讲放弃急救，它跟安乐死还是有一个主动与被动、消极与积极的求死权方面的差异。我印象我蛮我关于刚才这个放弃急救这个部分，我其实蛮印象深刻的是，我大学的时候，大二的时候不是那个宿营总招嘛，对不对？那时候其实暑假的时候非常非常忙。那我外公其实也是在那个时候过世的。他本身是住在士林那一带，所以他其实最后离开的医院是在阳明医院，也就是在那个我们学校下面那边。那我那时候宿营一直很忙，忙到后面真的有一天半夜，就是家里面的群主讲说啊，阿公应该不行了。那我就是赶快就是会计程车下去。然后我印象非常非常非常深刻。那个时候应该是已经各种急救都已经做了，然后我印象如果没有错的话，其实从可能几天以前就已经是有那种病危，然后不断用各种方法，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方法，气切、强心针、打什么东西、挖割的，反正一直就是让他这样子苟延残喘了好几天。那时候看到他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压抑，我认不出来是他嘞， 就是已经怎么人可以就是肿成这个样子，不是那种泡到水里面的那种浮尸，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在病床上，已经因为这种所谓的不放弃急救的各种手段被折磨成这个样子。那我其实真的不知道这样子活下去安慰到的究竟是谁。我作为一个家属，我看了我都很痛苦，那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安慰了谁。因为这种情况下就算救回来，那时候阿公已经很老了，那其实会住进医院也是因为就是器官已经都不行，那你这样硬逼着把他撑着到底是对谁是好的？我觉得我很不客气的讲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很多这种执着都是在晚辈想要证明自己很孝顺嘛。我其实觉得这真的是很让人看得很难过。 因为其实你刚刚讲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们这个社会或者是多数人其实对死亡这个话题其实还是避讳的吧。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应该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段路是可以得到所谓的善终吧。但是你去避讳它，或者是说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死亡并不会因为你不去谈它它就不会发生。那其实我自己我其实不太会去避讳这个事情，所以其实我都有跟我的家人或者是我身边重要的人都有提到，就是如果我真的怎么了，其实是希望可以签放弃急救的。对，然后因为我其实我很希望我可以是没有病痛的离开，就是最理想的状态是我希望我可以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就可以， 哇，这个福报要很大。 对，真的， 你好，现在开始做善事。 真的，像那个谁啊，王永庆，对不对？他好像就是他睡觉的过程当中离开的，就他都没有什么管子还是怎么样。对，就是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很理想的状态啦，而且我也不想要被急救回来是一个脑死的状态，或者是活在垂死边缘。像你讲的，就是到底救回来这个空的躯壳，我觉得有什么？到底是家人觉得哦我很孝顺，还是怎么样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躺在床上的人，或者是对于照顾的人，又或者是整个社会的资源来说，我觉得都不是一件太公平的事情。就是我也不想造成整个社会或者是我亲友要照顾的这个负担。 而且我觉得你把你自己挚爱的父母，或是你挚爱的家人，或是你挚爱的对象，一辈子困在一个不可能再好起来的躯壳里面，这不才是对他真正的伤害吗？ 对啊，就是你绑在那边到底要干嘛，就是靠着那个维生器，而且其实那个费用然后整体来说我觉得都是怎么讲，非常非常惊人的啦。就是我觉得有，就我会觉得没这个必要。对，对啊，所以可能考量上，比如说财力的负担，像于天，我相信他为了于愿琪，他们一定也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很可以理解于愿琪他最后签的那个，就是签字签那个放弃急救。对，就我自己我觉得是可以理解啦。那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带着这样子的想法跟信念，就是我真的很希望我这辈子可以好好的活着，然后好好的死掉，就是我不想要就是带着很多的病痛。对，所以我自己是很爱护跟照顾我自己的身体，所以我其实就是再加上我也蛮喜欢运动的，所以 我自己其实是我自己是在期待，如果有一天有人可以开发出一个机器人身体，让我可以把大脑移植过去的话，我不介意可以活好几百岁了。OK 的。 活好几百岁其实也蛮累的，就是你身边的人都老了，都死掉了，就只剩你自己一个人。 我其实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概念，因为大家一直都在说永生是痛苦，你不觉得我们的故事，我们的社会很常有各种文学或是电影在告诉你永生是痛苦的？ 对。 但真的是这样子吗？有人真的永生过吗？有哪一个永生的人出来跟我讲他很痛苦？因为其实我这边插个话，就是在前阵子那个 Netflix 有一个新的剧叫做《睡魔》，那简单就是一个有点神话奇幻的故事，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神想要看看人到底什么时候会想要主动去求死，所以就让一个人永生不死，然后他们相约就是每过100年都要在某一个酒馆里面碰面，然后就是这个人每一年看到他，神都问他说你想死吗，他说你神经病吗，我超爽的。对， 你怎么都知道这些 这些奇奇怪怪的故事。 这部剧蛮红的，我觉得蛮推荐 真的、哦、 大家去看，也蛮好笑的。嗯， 哦、好啦、嗯，回到刚刚那个照顾身体健康那边，我没有要植入性行销什么保健食品。因为你知道最近那个我身边很多那种小网红的心理师粉专，他们都在那个业配医生， 又要偷凑别人， 没有，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因为你知道我那时候其实这是我研究所的一个，也没有到很熟啦，反正总而言之，我就看他的贴文，他就开始先讲说，哎，维持心理健康怎样怎样，什么多重要什么时候，然后突然之间讲益生菌、然后我就想说，嗯。益生菌，然后什么维持肠胃的健康也可以让你有好心情什么的。 啊、 然后后来我又看到、 啊、这个，对，就是 哦，你说肠胃健康， 肠胃健康应该真的是心情会比较好，但是他不要就是推销一些改善磁场的水晶就好了。 哦，这个还可以接受，是不是？ 对对对，至少有一点科学根据的。 好啦，好笑，没有啦，就是一个白乐味，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而已。 嗯哼， 好，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刚才在讨论安乐死或是积极求死的权利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都蛮聚焦在生理的病痛方面。那心理、我其实蛮想问说、作为一个心理师，你会如何看待那些真心想死的心理疾患的患者？因为我如果没有记错 ，sorry， 你先讲，没有记错。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类似的问题其实在前阵子公视主题之夜好像就有画过一个单元来去讲这个部分。那当时就有一个精神科医师其实就有说过，在精神科的伦理以及他的守则里面，他当然相信没有药物无法干预的事情，所以他绝对是反对就是精神科的从业者去支持患者求死这件事情。那以心理师的角度呢， 你刚刚讲的是真的有一个精神科医生他这么回答？ 我记得没错的话是这样子啦，但有没有断章取义或是误解他的说法，我就不太确定了。 哎、你知道你提的这个问题，其实就如同我刚刚在讲我朋友那个例子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有这个经验，然后我当然也接触很多学生，他或者是我的个案们，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想要寻死的念头，或者是真的有实际这样子的作为。其实有时候我都觉得，我个人呐、我以心理师的角度，我都觉得有点矛盾。而且其实以前我们在工作，也不是以前，就其实现在是，就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如果我们遇到有一些学生，他们其实或者是个案，他其实想要自杀的话，我们其实都会签一个叫做不自杀的同意书。 啊、 对， 这怎么听起来有点微妙？这个东西怎么听起来有点像、 应该是说签那个 彩虹妈妈的手针。 应该是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要签这个东西，因为其实签这个东西一来是保护心理师，再来就是你有一个记录的留底吧，就有点像是说我有提供你这个治疗的服务，那我们当然基于就是心理师或者是像刚刚精神科医生讲的，就是站在这个治疗者的立场来说，我们当然是希望你可以不要选择这一条路嘛，因为这一条路它是没有办法回复的，对吧？对啊，但是你一旦选择，如果真的都成功了，你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那不管是心理师或者是哪一，就是精神科医生，我觉得在你跟想要死的个案互动，或者是别不要讲互动，就是说在跟他治疗的过程当中，你一定就会想要看看还有没有，除了死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然后帮忙他在这整个他的生活当中也许可以看到一点意义，或者是看到不那么灰色的东西。但是我会讲说我觉得矛盾的地方就在于说，我的工作并不允许我去支持他们做这件事情，对吗？但是同时我的生命有这样的人发生，我当然会有一些情绪，但是事后我会觉得这个决定其实是相当相当勇敢的一个，我不是在推崇这个行为，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 我其实觉得这个真的很困难，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諮商，这是这个与諮商的或是心理治疗的伦理相关，但作为一个心理师或是一个身心工作治疗的从业者，你不正应该是 最支持你的个案的人吗？就如果你的个案真的，你们当然是走过了很多的旅程，探索了各种可能性，而当他真的决定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我不知道现在的法规有没有认为这种事情，如果像你刚才讲的这个不自杀声明协议，如果没有先签的话，心理师是会有 trouble 的吗？ 这个我不是很确定，就是对，可能还是要看，比如说家属有没有要追诉还怎么样吧。但是我们基于我们治疗立场，我们当然不可能去 push 他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必须要说，就是我觉得生活都是不容易的，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生活上面的一些 issue， 或者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点嘛，就是生活不容易的点，就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我必须要说，我每一次看到有些人真的过得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的时候，其实我就会觉得真的是很心疼的，就是真的有一种，其实他走了，也许真的就是一了百了的那种心情，或者是这种想法出来。可是你又得要让他知道说，其实也许并不是那么糟，也许可能在过一阵子哪些事情可能会有些什么转机，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告诉他说你要忍多久，而且你也不知道那个转机到底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对，那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很当然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case by case， 像有一些忧郁症的患者，他其实就是大脑里面的一些分泌的激素失调，所以让他看到的所有东西其实都是灰色的，或者是都是很负面的。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跟忧郁症患者在工作的时候可能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就是也许他的资源是多的，但是我讲的是有一些生活，像比如说像我一开始讲到的想要存钱去安乐死那个，其实你听完他的故事，你真的觉得哇，你活着真的好辛苦。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我可以理解，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对于心理师而言，因为你刚才讲的是就是生理以及各种生活上的困窘的痛苦。我在想的就是心理师真的是与你的个案经历过各种探索，各种可能性之后，我自己就会觉得可能会有那么一个 moment， 就是你看着他的双眼，你已经再也没有办法告诉他，请你活下去了。 我觉得难免有的时候会有啊，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吗？因为这就是你的个案生活当中最真实的感受啊，他真的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很挫折，或者是他真的找不到任何活下去的意义。那你在跟他，有的时候你的感觉也许就是来自于你个案生活当中他跟你误谈的感觉，你所经历到的挫折就是 他投射给你的东西。 对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大概就是你在做智商工作一个蛮有意思的东西吧，又或者是说你可以在智商工作当中看到很多不一样值得去思考或者是醒思的议题，比如说像你刚刚问我的，像对啊，我到底怎么样去看待一个真心相识的人，尤其是我身，比如说我身边亲近的朋友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我当然会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就以我跟他的关系，但是发生的，其实又还蛮佩服他的勇敢，对啊，就是有时候其实我觉得是很矛盾的啦。那我觉得这些矛盾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对错，对。那我觉得你就是留有这个觉察，那你在跟这些人工作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留意到你自己的某些东西在影响你们的工作？其实有时候个案想死，他并不见得一定是真的想死啊。但如果你带着哦，你活得这么痛苦，你就去死，其实就会间接影响到这个工作的方向，这就不是一件好事啊。对啊，大概是这样。 啊，那这集是不是差不多要收尾了？ 差不多，太沉重的东西没办法聊太久。 我也这么觉得，但我其实觉得我们这集虽然短归短，但是讲了蛮多很有意思的部分哦。 是啊， 对 对啊，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啦，我觉得 ending， 我觉得我觉得我们今天这集也并不是在去鼓励大家一定要怎么样 去死，没有叫大家去死， 对，没有鼓励，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我们心理咨商的，或者是我自己目前人生的态度、信念蛮像的，就是真的就是你活在现在这个当下，就是 here and now 是最重要的。不要太，我觉得计划或规划未来是重要的，然后但是不要太过于缅怀，或者是担缅怀过去，或者是担忧未来，就是你现在还有你周遭的人。我觉得这是才是最重要的。那未来该发生，它就是会发生。对，其实就是，因为我有在练瑜伽嘛，然后我还蛮喜欢瑜伽老师常常，分享的一些，理念或者是人生价值观吧。他那时候就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其实所谓的无常就是有常，就是它其实无常就是一个很正。我们常常讲无常，它并不是。它不是一个特别的，它其实就是正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都会发生的无常，它其实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对， 我觉得我对这个议题的看法，最重要就是大家要为了自己而活。那当如果你有一天你最爱的人没有办法替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你也要知道他想要为了自己怎么样去活，而去替他做这个决定吧。对，大概就是这样。哎，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啊，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我是阿元，拜拜。 拜拜。